经典969连接经典五周年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速速破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有时候人呢会陷入到负螺旋当中，比如说暴饮暴食，生活没有规律，越来越绝望。但同样我们也可以陷入正螺旋，试着休整之后保持环境整洁，经常运动，工作上心，注意形象，慢慢的会有很多人称赞喜欢你，你也会越来越享受变好的感觉，接下来一切更加可控，也更加有动力，甚至毫不费力，不说人脉，自我才是最值得经营的，你觉得呢？ 心没了。 还看到有一家购物店呢，非常贴心的准备了我自己看就行，还有我需要店员的帮助两种不同颜色的篮子。选择蓝色的话呢，就是自己逛就好了；选择橙色的话呢，就是我需要你来帮我提供建议。感觉这样的篮子可以强烈推广一下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、啊、虽然没有花香，没衣裳、啊、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 看新闻说杭州有一位最美爷爷摆免费的凉茶摊40年了，一辆小推车，一只大茶桶，一位老人，这是杭州建国中路上的凉茶摊。凉茶摊主呢已经79岁了，每年夏天他会冒着40度的高温为街上的行人送去清凉，茶摊一摆就是40年，到现在已经是第3代了，希望我们身边能有更多这样的正能量。 片刻要如何取舍？ 长深了才明白，该把幸福找回来，而不是各自缅怀。我会在沿海地带等着潮汐更改，送你回来。你走路姿态，微笑的神态，像你是曾错过了。 在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说，苏格兰英福克莱德有13对双胞胎上一所小学，也是蛮心疼老师的，感觉可以玩真人版的连连看了。有时候双胞胎非常像的情况下很容易认错，以前就很希望自己有个双胞胎可以帮我去上班，可以帮我去工作，我只负责在家里面躺着就好了。 拍下了福州一家餐厅里面发生的非常暖心的一幕，一个老人进店乞讨，老板不仅没有把老人赶出门，还招呼他坐下来，端上了三菜一汤。老板说以后饿了可以再来吃，这样有温度的餐厅让人心生美好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却没捉紧你，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，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捉紧你，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

有人说，明明你可以活得很开心的，你不开心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而已。太过于敏感和心软，别人随便一句话就开始胡思乱想半天，想得太多只会毁了你。若无其事其实才是最好的报复，不需要向那些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。我们生活得更好只是为了自己。可以移民去火星的话，你愿意去吗？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呢，公布了火星登陆计划，将会开发一套火星运输系统，把我们人类送上火星，并且建立火星城市。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火星上面情况怎么样，去那里怎么活得下去再说吧。 咸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，爱那么绵那么黏，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，爱恩鲜越让人留恋，总